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549集。这是巨鳄电话，我帮你打了。接案人员看着电脑上出来的消息，深吸了一口气。 欧阳先生，秦小姐不是非法拘留，抱歉，您可能要找大队那边。 电话被挂断。欧阳家主一路上都不是特别紧张的心，这个时候终于有些忍不住了。 微微，我们没事吧？ 他看向欧阳威。欧阳威心性很好，他动作依旧优雅，不显半点慌乱，只是笑笑。 爸，你放心。 关进地下暗房。秦冉没有听两人的寒暄，直接吩咐。这件事清零他们做不了，这里毕竟是程俊的地盘。程水连忙往前走了一步。 把他们带下去，顺便带两个兄弟下去审问一番。 徐世影的事情满是疑点，秦冉既然带回来欧阳威，程水自然不会旁观。 秦小姐还有其他吩咐吗？ 青灵左看看右看看，没有其他事情，朝秦冉拱手。秦冉摇头，他顿了一下才开口。谢谢。 啊，不敢不敢。 青灵挠挠头，连忙往后退了两步。 这算什么，您要是还有其他事情直接吩咐我，老大还在那边喝茶，特地让我跟着您的。 他说的那边自然是长宁。用不着了，你先回去吧。青冉朝他点点头。 行，有事您联系老大。 青灵一挥手让人撤下。 医院那边的人就留在那里。 青灵提到医院，青冉抬头，他看向程水。 你先审问，我去一趟医院。 医院，徐家其他留在京城的人也来了不少。 程少。 看到程俊，徐管家不由低头弯腰。程俊先是看过了徐校长才闭眼，然后深吸了一口气。 你跟我出来。 这句话是跟徐管家说的。医院走廊此时的人络绎不绝。程俊走到走廊尽头，他手里捏着一根烟，骨相清瘦，侧着身体，眉眼很深。 徐管家，徐老这么大的事情，之前为什么没人告诉秦小姐，没有半点风声？你不知道，徐老不该不知道他的性格。 徐家一大家子的人都瞒着秦冉。陈淑兰死的时候，程俊就能感受到秦冉内心的痛苦，现在又出了徐校长这件事，程俊不由抿唇。他不敢想象，不弄清楚秦冉会有多么的自责。这声音把徐管家的思绪拉回来了，他摇头苦笑。 啊，还是瞒不过你，是老爷自私了。 程俊知晓那里有内情，他眯眼看向徐管家。徐管家直接朝程俊跪下。 程少，您应该明白，徐家能走到如今这个地步是靠物理研究院。 这件事程俊也是最近才知道，物理研究院他关注的不多，大部分都是秦冉带回来的研究院的资料。听徐管家这么一说，程俊就想到了一个可能，他不由抿唇。 宁儿先生当初是物理研究院第一人，身怀机密被人逼迫，当初徐家为了物理研究院的得主袖手旁观，反而是秦家人出手相助。宁儿先生跟秦老爷子是兄弟，两人都是精彩绝艳的人物，却都没有好下场。 徐管家朝程俊重重地磕了一个头。 老爷他愧对秦小姐，眼下秦小姐进了研究院，他的遗愿也就完成了。 程俊指尖有些凉意，没有开口。 徐管家再度重重磕了一下头。 当初在云城，老爷找秦小姐，秦小姐不答应，她再三思索之下，在陈教授临死之际才敢找了陈教授。这一次老爷子知道了当初徐家先辈当初做的事情，宁死也不来医院。最后是我跟诸位管事求着他来的。 徐家踩着宁家人的人血馒头上位，徐世颖一身清高，除了把研究院还给宁家后代，也不知道能做什么。徐世颖一心求死，把这件事告诉秦山，别说徐世颖，就连徐管家也没有这个脸。徐家先辈踩着宁家人上位，在宁儿被逼迫的时候甚至都不敢出来。徐世颖最想得到宁儿跟陈淑兰两人的谅解，只是两人已经离世了。程俊任由徐管家跪着，他没有说话，只是看向走廊尽头。好半晌他才开口道： 你起来吧。 徐管家跌跌撞撞地从地上爬起来，他似乎有所感觉地朝背后看了一眼，对面电梯门缓缓合上，徐管家没有看清电梯里面的人。别装，程火坐在大门口，看到秦冉跟程木回来，不由惊讶地抬眸： 秦小姐，你这么快回来了？ 秦冉身上似乎比刚刚更冷了，他抬头，满脸寒霜。问出了什么没有？ 郝队也来了，目前没有进展，我带你下去。 程火一边说着，一边带着秦冉往地下走， 嘴巴很硬。 程水跟郝队听到秦冉下来了，都往外面走，通过单向玻璃看里面的欧阳威，皱眉。郝队看向秦冉： 他背后人太多，不好动。而且我收到消息，巨鳄的大批人马似乎来京城了。 是吗？秦冉喃喃开口，他点点头，直接推开玻璃门进去。 秦小姐。 程水跟郝队等人连忙赶进去。秦冉看向欧阳威：你是怎么拷问徐老师的？断食指。他朝身边的人抬抬下巴，这里都是程俊的心腹。 秦冉，你敢？ 欧阳威把玩着手机的手顿住，他面色一变：我为什么不敢？秦冉手撑着桌子，慢慢逼近欧阳威，眸色冷凌：你想说你有后台？谁啊？欧阳家？明海？他们敢在京城动土吗？我想想，还有129是吗？秦冉低头看着欧阳威手机上129的官方巨鳄页面，他伸手一个数字一个数字地按了一串号码。这是巨鳄电话，我帮你打了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